警方昨日中午起封锁附近一带山径，鹤嘴一带范围空域今朝九点起列为临时限制飞行区。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埋干燥嘅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50%左右。在下午4時，強烈熱帶風暴梅花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7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大致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天晴，初時天氣乾燥，明日氣溫介乎27至32度，稍後部分時間多雲和有幾陣驟雨，吹微風。展望中秋節翌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下星期天晴酷熱和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4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62点，升507点，总成交金额92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7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7蚊，升5.2；美团179.9，升8.4；盈富基金20蚊，升5.2；阿里巴巴89.8，升2.6。友邦保险74.75，升3.03元；中移动51.3，升3；中国平安47.5，升2.4；恒生中国企业67.98，升2元；比亚迪股份221.6，升5.4；京东集团243.4，升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135，瑞士法郎8.206，澳元5.398，加元6.042，新西兰元4.827，欧元7.9368。每百日元对港元5.5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4点，升149点。港金报161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3美元，卖出17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风力楼。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快线曾经有坏车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和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过了香港制隧道，车龙排到近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很长的，断断续续去到近海丰园，西行去东隧的龙尾就去到西湾河近泰安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天桥近平石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麟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在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珠海学院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碧翠花园同埋爱琴海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秋佳营最爱， 双黄、冰皮、五仁，乜嘢月饼都齐晒啦！ 灯笼、蜡烛、羊肚等等嘅应节生果都齐埋。 最紧要齐嗰样嘢，你哋都未讲。 系咩啊？ 系齐心啊！中秋节最紧要嘅系一家人齐心抗疫，健健康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天怡、子豪、阿 s 祝你 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ने सभी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 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मा हेर्नुहोस्। 中秋月圆人团圆，周末大电影呈现月半爱丽丝， 讲述一位性格开朗的肥妹仔爱上了自己的好朋友， 她好想表白，所以决定喝兔仔给她的魔法水，等她可以一夜之间变靓又变瘦。 那究竟最后她能不能够如愿以偿，人月两团圆呢？ 周末大电影月半爱丽丝，9月11日星期日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如果我唔唱歌，而家200多磅啦，或者听人哋嘅感觉，对你嘅歌嘅感觉，亦都而家现兴紧啲咩嘢？而家潮流本地音乐系点，外边嘅音乐系点？作一个比较，要跟得翻嗰个步伐啊！ 每一次我做任何一个作品嗰阵时咧，我都系享受过程。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佢咧就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光。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光。 见光 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思张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障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障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他们会不会成功？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la 推出全新的作品 Always You， 这首歌曲也是阿拉什义工和也主演的电影主题音乐作品。在加拿大读书的 Mila， 她独特的声线具有爆发力，日系加上西洋式的唱腔，令到她很快脆就成为了注目的歌手。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lways You。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da Always You。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詞唱就 AP 啊，咁跟住編曲監製都有 JNY 嘅， 係咁啊，好好啊，佢哋多謝佢哋幫我哋做咗呢個咁正嘅色 tune， 亦都係好超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啊！今日六点钟之后会有啦，咁啊预告一下啦，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点歌。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就有啊， 我完全觉得你呢个题目系针对我噶， 月饼， 你系咪唔中意我啊？ 月饼， 唔好再提呢两个字啊！ 月饼，我见你头先 啊， 头先话我见到话有咩珍珠奶茶，咁你都话唔饮，我话肥，我唔敢饮、啊， 系咁啊啦，即系年度一嚟到呢啲过时过节咧，即系个人放轻松啊嘛，咁啊准备又迎接啊，有啲假期咁样，咁啊觉得唉，好似嗰个心情上好咧，个人食嘢胃口啊好咗。咁啊，唔想食多咗咯、 哦，你中意啦。 咁啊，但系即系大家即系都可以嚟点一点歌， 即系月饼啊。 系啦，月饼对你嚟讲有啲咩嘅意义咧？吓、啊，对你嚟讲有啲咩唔同嘅感觉咧？吓、啊， 定系成功已经系咧？ 系啊，会唔会已经觉得哇？ 又系月饼啊！咁又系你啊，陈生， 你咁啊，又见到你咁样咁啊！转头六点钟，我哋全程点歌大行动咧，就会一齐分享一下嘅。 系，大家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留言同点歌。 系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嘢，事关小弟咧，就通常咧就睇演唱会嘅情况比较多，因为自己。始終都係做音樂節目啦，咁啊經常都會睇下啲唔同音樂會嘅一啲舞台製作啊各方面啦，咁啊但係最近就少有地去睇呢個舞台劇，其實我就好少，真係嗱真係好老實講，我真係比較少睇一啲舞台劇嘅劇場製作嘅，因為自己本身驚係。冇嗰个专咁高嘅专注力啊，因为我对我嚟讲睇舞台剧系一个需要高度专注啦。你要好细心，你唔可以揿电话噶嘛，你去 咁睇戏都系噶， 睇戲，所以我有時唔係咁，但係睇戲你冇所謂嘛，你睇住個大銀幕，就算你瞓著咗，都係你自己蝕咗個飛錢啫嘛。 哦、即係個演員睇唔到你瞓咗。 係啦，但係舞台劇對我嚟講係唔同少少，因為即係你始終要。你要尊重翻嗰個場合，你一定要好專注咁睇啦。咁所以，我其實本人係比較少睇舞台劇。咁但係近日睇咗一套，哇，真係好好睇嘅舞台劇。同埋我已經我都唔知道原來而家嘅舞台製作係可以咁出色嘅，即係一啲換景咧，都講埋啦。琴日睇《紫華神》啦，因為咁啊，跟住然後咧，我本身就係覺得，因為我睇舞台劇嗰、那個。那個 概念停留咗喺 以前咧，仲係讀中學嗰陣時啊，即係你一個景咧就差不多玩到尾噶啦，或者你做唔到一啲好即係好勁嘅嘢嘅，即係可能你盡量嗰啲嘅場景都係自己你要靠幻想去諗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咧，琴日睇咧就真係發現。呢、這個舞台製作日新月異啦， 好誇張，好好睇噶，其實 一套幾即係三粒鐘多啲嘅舞台劇入邊，佢係可以換咗九堂景，佢仲要嗰個轉換咧，係以前你可能要大家觀眾坐喺度等你五分鐘去轉堂景。佢而家系都唔需要，系 你应该真系好耐冇睇你睇， 我真系我完全可以讲得出话俾你听，我真系好耐冇睇，唔好意思，但系真系好耐冇睇。咁佢系完全无缝接轨啦。咁但系其实讲真嘅，咁睇一套舞台剧，舞台制作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但系始终我觉得嗰、那个剧本，同埋嗰个演员带俾你嘅张力系。系好紧要，真系非常紧要。咁所以琴日系真系用咗一个好专、好少咁专注。我甚至乎我觉得系比睇演唱会更专注嘅状态，去完成咗整个舞台嘅一个欣赏。 系， 咁我就觉得哇， 估唔到自己都可以咁专注。 我个话系话完之后，睇完之后，我唔知点样形容啊！即系因为有时咧，我同你睇演唱会咁样先算啦，我会有好多嘢可以同你分享到噶嘛。即系可能由个歌单点样排啊，佢点样啲visual 上配合到嗰啲歌啊，咁我哋可以有好多即系可能因为睇得多嘅关系，就会经常都会觉得啊，即系呢啲位做得好好啊，嗰啲位好精彩啊，嗰个位同其他演唱会有咩唔同啊？咁但系始终对我嚟讲，即系睇舞台剧少啲嘅时候。我只是看完就是一个哇叹为观止的感觉，哇，所以我觉得哇都好像值得，应该之后我是要支持多些舞台剧的朋友仔，这样因为好老实讲的，即是你演员演得好呢，是真的会带了你个人的状态呢，入去那个的剧情当中。而我昨天看完之后呢，我个人是觉得好累啊。那种累不是说个体力消耗得好劲啊，而是因为你太专注的关系，你个人是好绷紧啊。因为我是好少可呢会睇到个人揸实个拳头。我真系睇到揸实个拳头，嗰种嗰个揸实嘅拳头，唔系话你睇到个人好嬲，我要打人，而系好紧张，真 系 好紧张。 即系因为有一种系你想戒凳嘅时候，你就会揸住拳头。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都几有趣，同埋嗰个小小嘅空间咧，其实即系好老实讲，睇舞台剧嗰个场地，其实佢容纳嘅位置比我哋平时睇演唱会真系相对上个数字会系少啲噶嘛。咁但系你就系喺嗰个。少少嘅空間咧，你會完全感覺到同你附近坐位嘅人咧，那個呼吸係好一致嘅，係好難，你好驚嘅，自己會唔會呼大聲咁，會嘈到隔離嘅咧？會唔會同人你唔同步嘅時候，隔離會鬧你嘅咧？即係我會盡量控制住咯。 我通常係都會留意自己呼吸噶，就係、是。唔好瞓著，或者如果瞓著早唔好咁大声。 但系你瞓著你唔会知噶嘛，你唔会控制到噶嘛。 即系佢， 唔系我发觉咧，你好得意噶，同你睇演唱会，有时你系会睇下演唱会，你会 祈祷 祈祷嘅。 我知你用呢个 tap， 我知你用呢个 tap 祈祷。 系啊，我有一次见到你睇演唱会嘅时候 睇睇下喺度祈祷，我唔知你祈祷啲咩。 我感恩啊，感恩我一生中能够有机会遇上呢一个演唱会，实在系我嘅荣幸啊！所以我必须要多谢啊！嗰一刻忍唔住啊！ 咁但系讲翻我琴日嗰个，因为咧我都好少，我其实都好耐，即系虽然我都成日话自己好中意睇书啦，系嘛？咁但系我其实都除咗买音乐嘅书之外，我都好耐冇睇过其他嘅书噶啦。其实跟住然后琴日完咗个舞台剧之后，我都忍唔住要再 睇翻原本嗰个。 买咗一个原本嘅剧本翻屋企，再慢慢欣赏、嗯，即系想睇下到底点样一个演员系由一个一啲文字嘅剧本，佢可以演活咗入边嘅角色，或者可能将唔同同剧本原本唔同嘅一啲元素带咗出嚟咧。咁、嗯、所以我就买咗本剧本翻去，就再慢慢细阅一下咯、 哦。因为我有听过一啲演员嘅朋友讲咧、嗯，做舞台剧。同埋你拍我当电影或者电视个分别在于咩呢，就係、是、即除咗有现场观众嗰样嘢之外、嗯、就係演员嘅状态。因为你睇电视电影，你真係每个 shot 写好咗分镜，然后你拍完好啦，呢、這个 angle 左边面拍咗一次，后尾就咁拍一次，跟住之后 wide shot 一次，跟住 close up 一次，做一场戏做好多次，然后就又攞咗好多 angle 嘅镜头去剪接啦、嗯、后期。咁嗰件事就唔、嗯、即虽然你都会去一气呵成做嗰场戏， 嗯， 但係喺舞台劇嘅世界，因为你係 live， 嗯， 就好似我做电台 live， 咁所以基本上你嗰场戏讲15分钟可能一场啦， 係 点解我会知道，因为通常迟到嘅时候你等15分钟先入到去你就知道一场戏应该15分钟左右啦，当你8点半入唔到你就8点9先入去啦，咁你就知道嗰场戏佢所写起承转合喺15分钟里面。嗰十五分鐘裏面 non-stop， 你嗰度戲，無論係演戲個戲定係你講嘢呼吸嗰度戲，成、嗯、個情緒其實你嗰十五分鐘係所有嘢都係一體嘅。 嗯， 你個起承轉合，你由慢慢可能由悲傷轉化為憤怒，去到無奈，可能你嗰十五分鐘係唔會停， 係 咁樣去咯。咁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咯。如果你係拍電影或者電視，亦都要睇下即係導演嘅要求，佢可能係好啦。我哋而家咧先拍你嬲嗰場戲，拍完之後咧就哦呢一場戲將會喺套戲嘅最尾咧，其實你已經原諒咗佢噶啦，跟住你就會跳翻去嗰個角色，嗰、那個要求同埋表演方法唔一樣咯。咁、 嗯、 所以嗰、那個體驗同埋嗰無論係。我哋睇已經係一種唔同啦，其實喺在演員嘅角度，我都聽過佢哋講係唔同嘅嘢嚟。 同埋我終於明點解即係咁堅持，大家要中場唔可以無啦啦失驚無神去洗手間，跟住又衝翻入去嗰個 theatre 度睇啦。因為我琴日睇呢個現場嘅演員嗰個情緒轉換真係咧係好犀利嘅，佢哋係可以突然間你本身以為哦佢嗰段係一定係喜劇嚟嘅，好輕鬆嘅，跟住突然一句對白，佢就會由一個戲劇喜劇。轉為咗一個好沉重嘅一個悲傷嘅故仔，咁、然後我就喺度諗係，其實如果我哋咁樣砰一聲得閒又走去廁所，砰一聲得閒去完廁所又走翻入嚟，其實都唔係淨係影響觀眾咁簡單， 演員都會㗎， 亦都影響埋演員嗰個情緒嘅轉換。咁所以琴日我係好少有地，我喺我入場之前已經要完成曬嗰啲食嘢啊，去洗手間啊， 好似你個重點啊，好少可咁樣。 我真係好少可，我以前啊去。戲院啊，睇一套嗰啲三粒鐘嗰啲英雄片咧，我係中間一定會去洗手間嗰啲嚟噶。 唔尊重。 我琴日係由八點坐到十一點幾，我冇離開嗰張凳啊。 哦，好啊 ，respect，respect， 好 respect， 好 respect， 係啊，大家支持下本地嘅啲舞台劇嘅作品啦，無論演員啊、台前幕後嗰啲啊。你講起做戲嗰啲咧，我都係諗緊啊，有冇邊位派緊台嘅歌手係有做戲嘅咧？咁啊，呢一位其實有啊，嗰時好好睇啊。嗰时佢饰演个角色，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叫 Teddy 仔。 说过要带你碰见左雪再细看，说过要见证你有天变更茁壮，转眼却要再 舍，我怎制止到？只可以感激你给我天使般的鼓舞。碰上挫折，你也会笑笑当作挑战。你笑脸占据脑里，不知短短几年，这短短几年，信仰也改变。世界再暗，也有你性格感染。但未到必变暂变，另一面愿尽力地活着 ，just like you're still right with me。 之前听过有 AP 潘宇谦的派头歌叫做 Ameli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持续过万宗，新增10076宗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9922宗。医管局呈报多11宗检测阳性的死亡个案，年龄50至100岁。医管局相信当中5宗离世个案同新冠疫情直接有关。学校方面，707间学校一共呈报1171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22间学校一共22班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探访社创基金食物援助计划服务机构，了解运作情况，并向基层家庭派发食物包和月饼、水果，希望为他们加添节日温暖。機構負責人除了介紹食物援助計劃詳情，亦都示範透過一條龍自動化物流系統提供食物運送和暫存服務，以及如何透過一站式義工招募和培訓平台為中小型食物援助機構提供人手支援，並同時推展自動化食物捐贈程序，例如引入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孫東表示，樂見有關平台以科技聯繫食物捐贈者和服務機構，令雙方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分享食物供求的資訊，同時進行配對，方便省時。前年立法會選舉，新界西地方選區候選人許孝亮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作出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報書舞弊行為，以及一項企圖欺詐罪，判入獄3个月。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時候說，公眾對候選人操守有高期望，被告的行為違反公眾和支持者對他的信任，又說被告使用假文件和假資料顯示他有預謀犯案，以監禁6个月為量刑起點。法庭考慮被告認罪和求情因素，將刑期扣減至3个月。案情透露，36歲被告前年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政府其後宣布選舉延期1年，而合資格人士有權從政府收取相等於申報選舉開支的款項。被告同年9月向選舉事務處遞交申報書，聲明選舉開支合共超過46000元，但廉署調查發現，被告並沒有向申報書中涉及的律師樓和公司支付服務費，亦沒有向兩個他聲稱是選舉助理的人支付薪金。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初時天氣乾燥，明日的氣温介乎27至32度，稍後部分時間多雲和有幾陣驟雨，吹微風。展望中秋節翌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下星期天晴酷熱和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翔道近住观景台一段啦，去荃湾方向都仲系有啲车龙噶，一路咧就塞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过海嘅车龙啦，断断续续排到去西湾河泰安楼。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接近警察总部。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挤塞，龙尾过了几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坑口方向挤塞噶，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一段慢车，龙尾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系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喺友爱村呢一段啦，慢车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复诊唔使再带扫描影像，真系好方便。 系啊。政府的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的范围，医生的诊断更全面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的治疗，还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和准确的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秋月圆人团圆。周末大电影呈现月半爱丽丝， 讲述一位性格开朗的肥妹仔爱上了自己的好朋友， 她好想表白，所以决定喝兔仔给她的魔法水，等她可以一夜之间变靓又变瘦。 那究竟最后她能不能够如愿以偿，人月两团圆呢？ 周末大电影月半爱丽丝，9月11号星期日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कोभिड-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如果我唔唱歌，而家二百幾磅啦，或者聽人哋嘅感覺，對你嘅歌嘅感覺，亦都而家現興緊啲咩嘢？而家潮流本地嘅音樂係點，外邊嘅音樂係點？作一個比較，要跟得翻嗰個步伐啊！ 每一次我做任何一個作品嗰陣時咧，我都係享受過程。各位朋友，我係譚詠麟，佢咧就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不赞，好狠啊！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 搞咩啊？ 在爱的只想变做你， 又狠。 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 尊贵又甩皮啊！ 纵然死，当晒变位都夜半即刻吞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势，声地声力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在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概不停显示，甜蜜的一对诗。 在变的只能珍惜。No,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ooh, 做你的一切失去，细吗一句不停掩饰。结底的一对诗。 Sophie 王嘉怡，自然变态。波成你咪进化啦！ 偷走快受够就拒绝绝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慢性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觉醒 为此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自自肯固我要意志肯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含胆超人树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转气候解我咒管我咒跨宇宙渐挽救 我们今日来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我找 Luffy 去公海富有很多 idea 从未出现过 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碰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提起精神重新出阵一生人无非心恨随心考虑我有我答案免问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则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我知啦，你系身痕想玩啦，系嘛？ 出力不再叹息 The 石山街 Happy Song。 假设如果你真的身痕好想去放假啦，好想去玩啦， 雕刻般心碎感，两眼带着自拜神， 顶多一顶啊， 电波闪过眼睛，连翻我世界气温， 带你去一个地方啊， JW 王浩儀 FF， 我知啦，你系手痕，得啦，一阵六点半到你啦 ，EDM Friday 啊嘛。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者般方法一生不愤是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越离后你，纵要乱投是非，但沉默越在我，尽情做回自己，扮情扮演，住左自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上地落力练手音乐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眼，我会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道中里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整错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现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ff。从前尘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星光的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都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想接触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想偏低我的只因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广告主播，就为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你着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自我锋芒。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你着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渴望你怎施自我锋芒。今天星出信号，今天天出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 I take my mask off。整错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现在没雨伞，个点吗 ？Take my mask off。从前尘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都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红座星 ，mask off， 唔使再行啦，帮你热定身啦。转头六点半到你啊 ，EDM Friday Mix。 当初一根手指可以跳舞，长得高，生得矮都闪一衬，当嗜好。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and the price，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feel， 闪烁眼神配合戏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差。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胎都好。让路， 围起了地盘大体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点新闻之前，听嘅有郑欣宜 ，Little Force。 二战时期遗留嘅英式水雷，估计重大约一吨。警方寻日中午起封锁附近一带山径，学者一带范围空域今朝九点起列为临时限制飞行区。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埋干燥嘅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50%左右。喺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天晴酷热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快线已经解封，不过仲系有啲车龙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第二线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观塘道休憩处。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系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系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上香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排队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还有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过了宝邑路。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康庄道，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一带是挤塞，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一带是挤塞，经过请小心忍让。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跟住临时街这一段呢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大会堂。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的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这一段多车，龙尾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

但系又唔敢食晒咁多款， 所以就索性一嚿都唔食啦。 我惊呢啲嘢开咗个头咧，就好难收到个味啊。 都系噶，你个月饼开咗，你冇理由食一嚿，跟住另外几嚿唔食噶嘛，咪浪费食物咯。你都开咗咯，系咪先？ 最同埋最重点嗰样嘢就系、是，你谂下一盒都已经好好系嘢啦， 一个都已经系啊。 你要食多几款就几盒噶咯。 系噶。 咁啊，就算有人同你 share， 有人同你分甘同味嘅，都好吃力嘅， 都好咁。 不过冇人同你分甘同味，你唔明噶啦。 嗱、啊，所以我哋今日点歌对象月饼，有咩想同月饼讲啊？好奇怪呢句说话，但系系咯，你有咩想同月饼？ 或者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咯？ 系啊，可以上我哋嘅苏动音乐社交平台留言啦。咁我就先听下阿斌啊写咗啲咩啦。 亲爱嘅。月饼，你好啊！对你的感觉真的很矛盾，应该说是又爱又恨，恨又好像太沉重，可不可以说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呢？但又不是怕受伤害，因为是预咗受伤害的。是的，一过节年年中秋之后都肥几磅，不减又要承受隔离左右的嘲讽。哇，好心你呢年纪唔好食咁多啦，制死你啊！减呢又真係要做高强度嘅运动先有效喎、啊。所以又点会唔係预咗受伤害啊。不过我对你嘅执迷，我深信係可以跨越万千嘅障碍㗎。小小个开始，每年中秋阿爸阿妈知我鍾意食双黄莲蓉月，都会买定一两盒喺屋企看门口。而小个根本唔知道咩叫滞嘅我，一食就食一个。一个中秋节前前后后分分钟食到四五个。到大个咗少少，市面出嘅月饼又越嚟越多款式。嗰啲咩奶黄月饼啊、雪糕月饼啊、榴莲月饼，当我接触到外间嘅花花世界，感觉就好似古代嘅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咁样，你根本都唔知道应该宠幸边一款先。呢一啲资本世界嘅诱惑对我嚟讲唔系钱嘅问题啊，问题系冇钱啊嘛。而家一盒閒閒地都要几百蚊，如果每年要试晒所有新款嘅月饼，我谂冇四位数字都唔好谂住可以全身而退。就算唔考虑 budget 嘅问题，好味嘅款式都要靠运气先扑到翻嚟。就好似早排试食嘅榴莲月饼咁啊，而家话想出街买多盒都唔系咁容易。不过人大咗，胃口啊细咗。想话食晒每款月饼都唔系咁容易嘅事嚟嘅，所以最后我要点一首 Lollipop 嘅三分甜俾你哋。你话如果以后月饼都有一拣嗰啲咩小甜啊、三分甜啊，啊都几好啊！不但止健康咗，又可以冇咁滞，食多几盒都唔系问题啊嘛。有一排直头会用月饼当晚餐嘅奔神上。 收。笑着一杯奶盖，健康恒顺间袭来。雾望摊分可淡，再到餐厅食菜。现实很多障碍，如果本可满载，过真可以展开。伴你有滑夜的比赛，小白面中有自情菜，让爱始终相信爱，何难笑话。 好可惜嘅一样嘢系啊，大部分嘅月饼咧，同佢哋都一样噶，都系好甜嘅。 哇！ 有 Lollipop 嘅三分甜。 我发现你而家拣咩歌，我已经会大概知道你点样听。即系头先你会讲，即系唔系啱啱呢一个听，系你头先 segment 里边嗰个听。 我好渣啊，对唔住啊。 唔系好，我哋嘅思路系一样。 系 OK, okay。 如果月饼都可以好似佢哋呢首歌咁，有得拣三分甜就好啦咁。 哎，我被你识穿咗、啊，我改变一下之后嘅思路 ，OK。 好啦，俾位你攻击我，听下我呢个点样 听。你点点啦， 亲爱嘅月饼，你好啊。我哋都成两年冇见啦，嗬，冇计啦。上年中秋因为疫情，冇晒嗰啲亲戚中秋饭，咩庆祝都停晒，所以屋企亦都少有地咧，一个月饼都冇啊。去到今年啊，其实都一样啊。睇怕今年佢都系见你唔到噶啦。不过为咗关心你，我特登走咗去网上面 search 下你嘅近况，然后竟然俾我发现一样嘢，就系、是、隔咗几百年之后，竟然仲有人仿效当年刘伯温军师嘅妙计，将啲嘢收埋喺月饼你嗰度。不过今次就唔系摄纸仔啦，系摄啲毒品喺你嗰度，真系唔应该。所以他们最后是被人拉了的。不过我真的细估不到这么多年之后都有人重现这个概念啊。可惜啊，用了在一些不啱的身上面。除了这件事之外，我碌落啲又发现另一样东西关于你都是很有趣的。就是炒月饼了。不是炒萝卜糕这样炒，而是炒卖月饼啊。有一款呢声称是零糖、零脂、零卡路里的月饼，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同乡了。它叫做空气月饼，所以连个饼本身都是零的。即是打开个月饼盒里面呢是吉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不存在的空气月饼啊，我见到竟然卖50,000元人民币啊。即纯粹是月饼前面有三个字区块链啫。一个不吃得的月饼究竟有啲咩收藏价值系可以卖到咁贵呢？同埋有啲咩人真系会想攞50,000元去买个月饼啊？我真系谂唔透。可能 我呢啲穷人思维啦，有钱冇定使嗰啲人或者有兴趣嘅，五万蚊对于佢哋嚟讲啊，散纸嚟嘅添啦，我话唔得啦。撇除嗰啲咩区块链空气月饼咧，咁市面上食得嗰啲都有好多款嘅，咁但系有嗰啲咩冰皮月饼，我又真系冇乜感觉。可能我个人比较传统一啲，我都系中意食嗰啲传统莲蓉月，嗰一劈嘅莲蓉大大啖摆落个口度咧，哎呀正啊！令我谂翻起以前中秋节翻学嘅时候，嗰一个嘅食物盒装嘅唔系面包。但凡去到中秋节前后，里面就会摆住一个月饼。每日放学搭住校巴，就会自己打开嗰个盒，然后将嗰个莲蓉鱼放落个口度噶啦。我谂我中意食传统月饼，都系因为会令我谂翻起细个嗰阵啫。啊，唔知道月饼，你听到我个人咁老派，会唔会都几欣赏我呢？嗬，减紧肥，所以今年都唔会食月饼嘅波成常。 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连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当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身份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细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凝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使地终身。甜蜜每日也少变，比较动人前世今晚请着过，一世都未犯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俩这天错约，狂骗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听为 MC 的老派亦会之必要，今天点歌难得夹到个 music flow。 其实很老实说，都不知道为什么是有人点了这一首歌， 不如大家一起想想跟月饼的关系。有听众点了周杰伦和费玉清的这一首《千里之外》，好笑，我真的这么夹个 flow。 无言如雪夜，风铃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湿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 虽然我哋仲未谂到呢一首歌同月饼嘅关系，不过个 flow 太夹，所以我哋拣咗呢首《千里之外》。大家如果谂到当中嘅含义，或者观众仲可以话俾我哋听 ，inbox 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持续过万宗，新增10076宗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9922宗。医管局呈报多11宗检测阳性的死亡个案，年龄50至100岁。医管局相信当中5宗离世个案和新冠疫情直接有关。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发言人毛宁说，伊丽莎白二世在位70年，致力促进国家发展，推动英国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伊丽莎白二世是第一位访华的英国君主，也都曾经接待多位中国领导人访英，为增进中英人民理解，扩大两国友好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願意繼續與英國皇室和各界共同努力，推動雙邊關係繼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哀悼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離世。李家超說，伊麗莎白二世備受英國人民尊重、愛戴和讚許，在英國舉國哀悼之際，僅向英國人民致以深切慰問。有市民前往英國駐港總領事館門外獻花，有市民表示，当年英女王两次访港，她又到码头观赏欢迎仪式，今日特别来到致意。也都有市民说，对英女王离世感到难过，但认为她已经完成要做的工作。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表示，今日中午至下午5点和下星期一至五的朝早10点到下午4点，会在总领事馆入口位置放置吊唁册。市民亦都可以在英國皇室網頁上致意。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天晴酷热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第二线较早前的意外仲未处理紧，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咁就是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第二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休憩处。至于何文田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的交通都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红隧的管道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排到城市花园，西行去东隧龙尾西湾河泰安楼，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亦都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横河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交通繁忙，龙尾告示打道近分域街。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顺利村。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的龙尾在沙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龙排到美松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呢份信念，传承落去，困难唔会令我哋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的竟然变成陌生人。 他正称一直暗中及实装文件，这个是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中秋家营最爱。 波城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可以做些什么啊？ 奔神梗是喝翻杯，听住歌，跳住舞，开心啊，庆中秋啦。 骚动音乐，祝你中秋节快乐。 声。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个星期五啊，苏动音乐 EDM Friday Mix， 今日同大家听嘅呢样嘢咧，就系 Tech House 呢种音乐啊。虽然佢源自于即系比较发起就系英国啦。都有一段時間，可能嗰陣時嘅 Tech House 同而家大家聽到嘅咧嘅感覺都未必一樣。但近年 Tech House 嘅冒起咧，絕對係值得留意。今日呢半個鐘頭 ，Eden Friday Mix 就同你聽下而家嘅 Tech House 究竟係一種點樣嘅音樂咧？我谂简单听几首，你就会大概知道佢嘅音乐佢嘅质地系点样样噶啦。我为你介绍咧，就系华伦天奴 Valentino Khan 系一位美国嘅 DJ producer。咁啊，近年都擅长于做 tech house。咁而佢嗰啲歌咧都系好入脑啊！你系咁听到嗰啲 move it move it 嗰啲咧。听到 Ken 嘅一首叫 Move It 之后咧，有呢一首咧，一位苏格兰 DJ producer 叫 Ariel Free 啊，有佢嘅作品叫做 You Can't Stop Me。 呢位嘅苏格兰嘅 DJ 兼 producer 咧，其实佢出身咧都系做呢个电台 DJ BBC Radio One 嗰度做嘅。咁而家亦都成为打碟嘅 DJ 啊！英文字形容 tech house 用得好好啊，就是 minimal 啊。虽然都是在 house 的这种音乐的结构之下，无论在歌词啊、旋律都是比较干净一点。首嚟自 CID 嘅作品，歌名就好似一路听紧嘅个哼住嘅名一样，歌名叫做啦啦啦。喜欢 tech house 呢啲咧，喺个 drop 前面咧，会有一个好清、好干净嘅，然之后就净系听到可能嗰首歌点题嗰句句子，就好似呢一首咧就系嗰几下啦啦啦啦。 呢首叫做 Let Me Take You， 一连两首都是 CID 的作品。这位来自纽约的 DJ Producer， 都是朋友2013年赢得格林美奖而打入主流的。你听完佢个 baseline 啦，或者佢啲鼓啦，都系比较干啲啦，即系简洁一啲嘅。但系咧就系打落去嗰下好重，令到你会跟住喐嘅一种感觉。首非常之洗脑的作品，嚟自英国二人组 MT Up 里边嘅作品，叫做 Chromatic。今日讲翻转头 ，Tech House 嘅 Tech 其实即系大 Techno 讲嘅，即系 Techno 同 House 嘅混合体。不过相信如果中意听 Techno 嘅朋友，会觉得 Tech House 根本完全可能冇 Techno 嘅感觉喺里边啦。再加上呢啲咁多嘢演变之下，变下变下之后，仲系咪原本咁都好难讲噶啦，已经。之后我话佢已经变成一个 term， 系方便你去玩一啲叫相类型嘅音乐，等你可以揾自己中意嘅歌咯。 一首作品咧，各位 DJ producer 叫 Fisher， 嚟自澳洲。今时今日，如果你讲 tech house 嘅话，而家即系流行嘅 artist 里边当中呢一位都真系非常重要啊！呢位 Fisher。Fisher 佢本身咧，其实喺澳洲系一个即系叫世界级职业嘅冲浪选手嚟嘅。咁啊，中意叫 Fisher 就唔系因为佢中意钓鱼，而佢个名字本身都有 Fisher 呢个字。Rock to the rhythm, don't stop. Throw it on the mic, no shit, it's black. Chris Blatter。啱啱头先听过 Fisher 嘅新歌叫做 Yeah the Girls。今日最后为你带嚟嘅呢一首咧叫做 The Rhythm， 嚟自 Buzz Low 呢位 artist 嘅。之前因为参加 April Jack 搞嘅一个 remix 比赛，胜出咗之后咧而得到关注嘅。今日呢半个钟头俾你感受到 tech house 系点咧？下个礼拜见。